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每个在意我的人都要攻击我？在意我就是勇敢跟我说你在意我就好了，不要在背后诅咒我或者是攻击我一些什么。 OK， 因为目前人生截至目前为止大概有三四个人就是因为很在意我，所以就在那边诅咒我。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在意我的人都要攻击我？因为我把太多事情看得太淡，是不是？就是我一副无所谓，他们就更火，是这样吗？ 以我对你的认识，我觉得也有可能呢、欸。 因为 你就是一副就是那种 不 要 不 进，对、嗯。然后就是如果就是当下在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无所谓，因为他本来就这样，他的情绪就是平稳的。但是如果就是分开之后，会觉得你看他已经是这么的急白之类的，就也有可能。 因为对，我知道，因为我发现我近五年来遇到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不管是友情、爱情，或者是同事之间的情谊，我觉得有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太平淡。 对， 所以另一方就会更火。可是我就是消化完之后才会觉得无所谓啊， 也没有。但就是有时候在问你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常常就是呈现一种就是不要不进的概念的状态啦、嗯。但是 啊，那就是我、啊。 但是我就觉得还 OK 啦。 我跟你说，你越攻击我，我只是越平淡跟越冷淡，因为我知道这样你会更火大，我就会看你们火大。 但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这个。 对啊，好荒谬哦。 只是 murmur 而已啦。 OK 啊，你现在可能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二 D 日记，就可以订阅到我们的节目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热情的听众帮我们把声音转成影片，然后放上 YouTube， 掌声谢谢他。 我只能说真的是感谢、啊、但是我阿超下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回他说我觉得太荒谬了。 因为我真的很谢谢你啊，因为我们这对，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啊，你刚好会，就是谢谢你啊、那如果你现在搜寻 YouTube 上面如果没有找到 2DG 就表示还没，但如果你现在搜寻得到的话，就表示就是你可以订阅，然后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开网页听，这样也是不错的。嗯，谢谢你哦。Love you。 好， Love 欢迎收听 2DG Daily Diary。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5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OK， 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爱的 Motel。 好 low Motel。 Motel 太 low 了啦。我们节目已经没有很 high class 了，还在那边 motel 汽车旅馆、 啊。对， 嗯，你有去过汽车旅馆吗？ 有啊，汽车旅馆必去哎、欸。 我跟你说， 怎么样？ 我超爱去汽车旅馆。 真的假的？靠！你笑，难怪你。 今天下午 Peggy 跟我讲说我们要录什么，然后他就打汽车旅馆，然后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题目什么忘记了，反正我就说汽车旅馆问号，然后他就说对啊，我说要聊这个吗？他说可以啊，我就说好啊，这样。后来我到电台之后，他就说你有素材可以聊吗？我就说有啊，然后我就吃饭。 没有，然后而且他表情还超冷淡的。 啊、我就是一个冷淡的人啊。 他就说有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那你有就好了。对，然后我就回去， 我就安心了。对，哎呀、啊，就是有啊。为什么、哦？为什么很爱去汽车旅馆？因为汽车旅馆很舒服啊，而且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不管骑车、开车。你只要到汽车旅馆，你就可以直接把车开到房间下面、欸、但如果你是去普通的宾馆或是旅馆，你还要再找停车位、欸、 对。 再来是万一你车停在路边被认识的人知道，那你不是也蛮尴尬的吗？就是哦，去打炮哦，这样 也没有啊。我来家吃阿爸饭啊。 啊，万一附近没有阿爸饭嘞，吃辉哥。 对呀、啊，没啦，我来找朋友啦。 我然后最近开荤。哎、欸，欢迎所有的汽车旅馆找我们两个去开箱，好不好？我们会录成影片，因为我们现在有 YouTube 频道。欢迎说找我们两个去开箱，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因为我真的是热爱汽车旅馆。第一是、 啊、 第一是它隐秘性，第二是进去它不会有其他的宾馆那么的烟味那么重，或者感觉那么脏。汽车旅馆是很舒服， 没有。对于就是仪式感女、嗯、对于仪式感女子来说，我觉得就是那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地， 嗯， 各式各样， 应有尽有， 对、嗯， 什么都有，什么都卖， 对，真的， 而且。汽车旅馆对我来说除了就是方便隐秘性高之外， 他还有符合一个我最喜欢的条件，就是他在里面做爱的时候是非常舒适跟安全，就不需要、 哦、对，而且也不用担心隔音呢、 啊， 除非你去车库。 你要怎么那边按到 I 的按到 I， 边到 G， 你要怎么 on hold 就怎么 on hold。 是，你要在那里怎么叫都可以。 那通常都什么时候才要去汽车旅馆？ 哎、欸，我真的觉得就是兴致来了就可以去、欸，哎，就是你比如说 车子直接滑进去。 影射谁呀、 啊？滑进汽车旅馆， 就是譬如说去完酒吧喝完酒，然后你跟另一半突然这样说、嗯、啊，不然今夜不回家，嗯，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那为什么不去旅馆？ 因为啊，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可能只是想要去一下，三个小时也很好用啊，够、嗯、了吧？ 哎、欸，你讲得出你讲得出旅馆跟汽车旅馆的差别吗？ 汽车旅馆通常坪数会比较大。 是不是？而且它有一种，它有一种你进去，你做爱就会很有质感的感觉，很像。我用一个比喻好了，去汽车旅馆，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像是高级牛郎或者是高级 应 招 女。 对，但你去宾馆，很像卡比尔， 就那种进来啊，进来进来进来，出来出来。 对，所以进去、啊、你跟我一样对不对？进去汽车旅馆有一种很 high class 的感觉，就是 就整个氛围那种心情都不一样、 啊 對啊。 你进去会整个很丧哎、欸，就是松到不行。 对， 嗯，所以通常都是兴致一来，不管是喝完酒，或者是今天可能 想要庆祝，或者是就是那种家里面无法尽情的尽兴的做爱的时候，嗯，都可以去，想去就可以去啊。现在听一听，听到一半， 先按暂停，先去汽车旅馆， 也没有，就是可以，就是直接上先上车， 边听边听到汽车旅馆差不多。 对， 好，所以那汽车旅馆它名字叫汽车旅馆，是一定要开车才可以进去吗？ 不用、啊， 我可以徒步走进去吗？ 可以，可以。然后或者是也有人问说，那骑机车也可以吗？可以， 可以啊， 你只要有钱都可以。 你要骑脚踏车也可以啊。 好环保，你 U bike 直接骑进去。 你说的， 或者是现在的 iRain 直接进去， 好环保，那样太环保， 很环保吧？ 都是那种会干掉， 骑 iRain 什么东西？ 就是骑，还引起那个结账人员的侧目，那种骑 iRain 的在冲啊。 那不能双载啊，所以一人骑一台， 台啊、 就路过， 而且 想要来 QK。 好了，所以不管你是骑车、开车、走路，都可以进去汽车旅馆。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常去，他们有这个经验、嗯，他真的会很好奇，想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开车才能进去？没有啊，你就是只要有钱，你都可以进去。 那我自己讲，我有曾经自己去汽车旅馆三个小时过、欸，哎、嗯，然后完全 for what？ 你管我 无限的看 A 片， 没有，我就是我就自己一个人，我想要一个人的空间。你看我多疯，我就进去，我就说三小时休息。一进去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浴室的那个浴缸把水全部泡弄满，然后我就冲完澡之后就泡在里面。嗯，然后后来泡完澡之后就看电视，然后我就看到睡着三个小时，醒来之后我就自己出来，这样是不是很疯？ 有先出来再出来。 你看。我忘记我在里面有没有干嘛，反正我就是一个人去。 哎、欸，那你还可以挑那种有 KTV 的、欸，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 欸、就揪一下。 哎、欸、，Hello， 你没有听到关键字吗？我是因为想要一个人的空间、 哦， 我才自己去汽车旅馆，还揪你，我都差洗。 你 所以汽车旅馆你自己想要放松也是可以去，特别的经验，你有什么特别经验去汽车旅馆吗、嗯？是一个人去还是跟另一半去？ 我没有一个人去过汽车旅馆、欸， 是跟 都是跟 另一半， 跟谁哈？告诉你们 對、欸，那有用里面的什么设施吗？ 汽车旅馆真的有时候我们还会符合主题，要带主题带造型。仪式感女子是我， 所以如果今天你男朋友跟你说，宝贝，我今天租的是日式和风酱， 我很沙拉的对话，人体肾 所以他如果说，宝贝，我们今天是日式， 哎呀啦，只有在沙西米， 好辣哦， 人体肾。宝贝， 好嗨哦！宝贝，我今天是日式樱花风，你就会弄什么造型？ 我就会带浴衣啊， 哦， 就带浴衣， 不会穿和服。 和服跟浴衣不一样，浴衣就是比较轻便的，和服 也是日式。和服脱完， 等一下，你们像 那我还要绑那个头发，然后还要画， 然后进去 很白， 然后进去还这样，yes， 然后你还先进去，然后你男朋友在的，你男朋友还就是传来说宝贝我到门口了，然后帮他开门还说伊来小马塞， 没有，是他一进来的时候，他还看到造型师在帮我画那个白板。 所以你就会搭配房间的主题， 我太有画面，我觉得很荒谬。 跟我做爱是不是会冷掉？ 不会，还是这样你可以，就是你一进来然后 、啊，我再穿插一下，我在做爱的时候啊，嗯，如果是跟另一半就是做爱的时候，我喜欢在中间的时候突然开个小玩笑，懂吗？就假如说日式樱花风，然后我的另一半真的穿浴衣来，然后就是可能前戏到一半，或者是那个正要进入重头戏的时候，我就是说好想吃沙西米哦，这样。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也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要看当时的状况，但是会觉得 对对对，我现在讲起来好像很荒谬，可是算了，我的人生就是荒谬。 不会啊，因为我也曾经在男朋友就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不是有说过， 放屁？ 不是， 乱讲， 对，还乱讲，还水屁。 好啦，进行到一半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一定都会讲一些就是呻吟的一些话语嘛，就是哎，宝贝，你这是就是顶很深啊，顶太，然后就顶，就宝贝，你顶太疯了，当场生气，他真的生气， 他没有笑出来， 他就是因为笑出来， 好没有幽默感哦， 对啊，是不是？ 如果是我，一定会觉得好可爱哦。 啊不是啊，是人家 我就会接说，我就会接说，那你想要更疯吗？ 可以， 对啊， 对，可不可以幽默？ 对啊， 有点幽默感好吗？ 没有幽默就不要听我们节目。啊，有用过什么设施啦？ 欸，我设施哦，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设施，这有让我，因为我们一般是不是都看什么八爪鱼？但是我有看过那种也有那种很大只的按摩棒，就那种直接就是。好像很大只的麦克风一样， 有需要消毒吗？ 我觉得要，欸， 要消毒 吧，可是他们又不用给你酒精， 那你怎么敢用？ 我没有用啊，我就是因为另外一半就问我说要用嘛，因为他就是那个真的很大只，欸，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 A 片里面都有啊， 哦，真的，哦， 就是超大只，很像圣火棒， 还是我， 对不对？ 约杨丞琳来上那一集， 生活 传递生活， 然后就准备的时候就说宝贝要开始了，然后你那个另一半还说点燃胜利之火，然后就 传递。 我发现我们前面感性太多集，今天我们两个很要得到解放。 对，而且我这几天我就一直揪阿超说，哎，欸，我们 来拖一下。 对，我这礼拜我们这礼拜录两集，然后 对啊， 然后每次在早上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他说，哎，欸，今天晚上要不要拖一下？ 对，今天终于拖了。 今天终于拖了。 所以你有遇过那一种， 哦， 里面有按摩棒的，可是没有酒精消毒的？ 对。 而讲真的，那一种如果我自己带酒精去消毒，我也不敢用。 我不要啊，因为我不知道前面到底他们玩的多荒谬啊。 搞不好整根真的拿来按摩脚，然后他又有香港脚。 对啊， 你又拿来用下体， 对呀，啊， 万一得菜花怎么办呢，啊？然后 为什么你会得菜花？因为 我用别人用过的按摩棒， 我用别人的足底按摩棒拿来按摩居点，很荒谬哎，欸。 那你最喜欢里面的什么设施啊？ 里面的什么设施哦？我觉得那种水床还不错啊。 机长 哦，我现在就很有默契。 我也真要讲水床， 水床， 水床很棒， 就是你就是他，就是你躺在上面，然后他就是啪啪啪啪。 对， 因为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带那个，就是你可以带自己的那种家庭号润滑液，就是你爱怎么泰国 say 你就泰国 say，啊， 真的哦，好喜欢，现在好想去哦。好，先这样，谢谢大家收听。 等一下，好棒。 然后我还很喜欢， 我跟你说，今天录这一集真的会，因为你知道我刚刚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啊，天哪， 好久没去哦。 对啊， 水床你喜欢，我还喜欢另外一个是他们的浴室，他们浴室有时候有的做得很漂亮， 对， 然后可以两个人一起洗澡， 对，而且那浴室都很大，然后还有那种情境的灯光， 啊，为什么你有看过？应该是汽车旅馆全部都是透明的，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做透明的？ 你说浴室吗？ 对啊，对对对，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而且有些是没有隔间的，它就是一个马桶，就会放在那边，很像那个 展示的， 欸， 很像 IKEA 展示 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正解，但真的就有人说是因为怕有一些人就是，嗯，可能他们是应招的，就是他们是用他们是一场买卖，嗯，然后就很怕对方就是哎，欸，你先进，嗯，你先进去洗澡啊，嗯，就洗完很开心 出来波浪。 哦，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去哪里啦。 哎，欸，你真的很厉害，给你掌声。因为我想的都只是觉得很有情趣，看对方洗澡。 没有，他是怕对方闹跑。 懂了。 对啊， 懂了，懂了。 你不觉得那个先洗哦，先洗哦，然后就飞奥。 王当的，你先洗哦，你先洗哦。 对， 我在外面等你哦。 没当他看哦，没当他看哦，没当他。 哦，对耶， 對，是不是？ 懂了， 是不是？ 学到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吧？ 好，最后， 哎，欸，还没到最后啦，我们还很多还没有， 还没有。 你是多想？ 那 他现在就想吃，他现在就要 还可以怎么玩？ 还可以怎么玩？嗯，哎，欸，但那个道具我真的觉得，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什么？我们觉得水床啊，嗯，或按摩棒，嗯，我跟你说，我上次还看到八爪椅，对不对，嗯？但我真的觉得那些真的都还好，嗯。 欸，插个话，八爪椅，我建议厂商，如果你们在听我节目的话，建议你们就是八爪椅的厂商，可不可以把八爪椅做的温馨一点？ 现在的 因为我看过有一些，它是认真温馨，它很像按摩椅。 哦，对 对，所以你的脚什么的放上去不会特别奇怪。可有些八爪椅就是很阳春，它看起来很冰冷，很像手术台。我每次看到很冰冷的八爪椅，我就很得 那个是很久以前的吧，嗯，现在 可是有些就是滥竽充数，想要就是想说啊，不要进来，我八爪椅的坑里这样，然后整间房间很有气氛，就唯独出底的八爪椅，我就很想死，这样 想说基本上是牙医啊，欸， 是要牙医还是要妇产科？是不是要内诊？ 哦， 我看我对那个 内诊，哦，嗯，好兴奋。 好，然后。 欸，他的表情真的好尴尬。 插个话，我还喜欢有那种高高吧台的， 哦， 很像咖啡吧那种，然后高脚椅，然后可以就是因为我比较高，所以 哦，我懂， 好想去哦。还有什么样？就是你说按摩椅， 那个叫做印度瑜伽情趣。咦， 有这种哦！ 我跟你说，我就为了要跟你分享这一集，我就把资料留很久。 真的哦，好，我听。好，你说。 我跟你说，就是那张椅子呢，就是大家可以再我们再讲一次 keyword。嗯，印度瑜伽情趣椅。 印度瑜伽情趣椅，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因为我刚开始我看到张椅子就是在那边，我只是以为它只是一个很纯粹的一张 哦。 你以为你是不是看到照片的时候，你也觉得那只是一张很一般的， 甚至于不会觉得它是椅子，欸？哎， 对，你就只是 装饰品， 可能就是你还会不小心把行李放在上面， 对， 就没有。我跟你说，嗯，它上面呢，专业就专业在这里，嗯，你一定要去发现它的每一个小细节，嗯，它上面竟然有放一本说明书， 所以可以研究体位， 没错。我跟你说，它的体位，哇， 哎，欸，我现在心跳好快哦，喔，不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一些无微不微，我虽然很无趣，可是这一些我很愿意。它只要不是冰冷的东西，我都可以。例如像在贵妃椅上面，或者是 等一下我们就会在现场再录一集。 所以有些是每一间都有这个吗？没有， 没有， 可遇不可求。 对，但是大家如果想知道哪里有的话，可以私讯我们， 哦，好好好， 我可以告诉你， 好好好好， 老司机去过哪里有这一个， 所以就可以使用这个。 哎，欸，我跟你说，我认真的打开它里面的招数，嗯，哇，wow， 好了，你念一个招式好了。 哎，欸，那我要念一个，我看一下， 念一个你好描述，但没有好想象。 欸，不行，我觉得它的招数啊，然后还有什么凤凰品销，它整个都是写的。 一根蜘蛛枝苗苗，送给宝宝做观赏。来了，重点来喽！笑儿对真口，口儿对真笑。最后面还有小宝宝，一滴一滴学会了。小时候的儿歌，长大上放下其实有点低级。 好烦，喔， 还没有讲什么的。 像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像是那个仪式感女子，一定会就是整体造型，因为你知道台中好像就已经就是 紫禁城，嗯，它就是像是龙王，就是你可以让你像帝王一般的， 哦，真的哦， 对， 所以有服装可以换吗？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说它整个就像是紫禁，它是走中国风、哦、宫廷风的那一种，哦哦，所以你就可以就是你知道吗？肚兜 哦， 是不是 皇上？ 对， 驾崩。 你这样会倒洋哦，先生。 还说，老公老公，你先躺好，躺好哦。 我知道 对，那梗图 ，H H 先生，老公你先躺好，皇上驾崩。我觉得你就是立刻不需要做爱了，直接被赶出那个 motel， 你就会被打入 冷 宫。哎、欸，我跟你说，这个汽车旅馆真的是各种的有情趣，就是。你说什么时候想去？可能就是想要换另外一半的时候， 对， 就可以。 哎、欸，顺便报一下我朋友的料。嗯，我不讲哪一个，反正他就是前一阵子跟他老公两个人就是汽车旅馆，你知道，他就说重温恋爱的感觉， 真的啊，重拾激情哎、欸。 他说我好像重新爱上他了，然后他就说哦，他那一天真的是满意到不行，就是双方都满意到不行， 真的， 然后他就觉得太棒了。所以奉劝，如果你们爱情长跑很久，或者是结婚很久的人，生活找不到情趣，我觉得有时候换一个空间，换一个场景，那个心态转换上面，我跟你讲，一样是做爱，一样是进入，可是 feel 就会不一样。 因为你在家里面，因为每天都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你会很容易就变成一种例行公事。 而且人好像有一个研究是，人好像到了某一个空间，他就算没有要做什么事，他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假如说你是假日来电台拿东西，你可能一走进电台，你虽然不是要上班，可是你身上的那个能量就会突然下降，那好像是真的，就是那个是一种就是研究， 哦、 对。 所以你到了汽车旅馆，你就会情不自禁散发一种情色的荷尔蒙， 嗯，对，就会比较放松，然后会。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热衷，跟表现会比较卖力 哦，就自己比较开心。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开车的话，嗯， 进去到 一进去车库就 先来了，车库直接先来。 哎、欸，车库有另外一种，嗯，完了，我们两个很有共识。 而且我跟你讲，只要你们决定要去汽车旅馆的那一刻，你们就可以开始酝酿。我跟你讲。你的婚姻跟感情会非常的圆满，圆圆满满。 好，那这样的话、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个 SOP， 大家可以就是在去之前，就是你们平常就可以做一下功课，就是哪一间汽车旅馆是你们喜欢的风格，然后如果你们有特定指定的房型的话，那个就是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但是你可以就是先查好，然后提早预定，然后 就不会像鱼。 没 错，你听得懂项羽吗？ 可以，我还会写。 OK， 项羽的意思就是就是想要，但是却没有买到。 对, 对 ，OK， 好 ，OK， 感谢我们的 国文小老师， 说文解字。 对，好。 然后定好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搭配造型，因为像有的是 SM 的，对，那你们就可以也是可以自己在想说，那你要穿什么？譬如说皮衣呀、之类的。然后接着，然后你也可以带自己喜欢的香浴球，就是那种泡泡浴之类的，因为里面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的类型。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特别有气氛，就是让它可以有真的很多泡泡的话，那你 maybe 你就可以自己带你自己喜欢的。如果说分隔两地的人，就是。如果说就是女生可能会先去或什么之类的话，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先在里面先 setting 好，你到开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好烦哦！对，就是可以。 如果另一半跟我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会说我要一串烧烤。 好，然后如果说是分隔两点的话，你就可以先 setting 好，然后开门的时候就可以充满惊喜。因为有时候有蜡烛灯光，你可以先调好，或者是那个情境的影片或声音 anyway。然后还有，如果是一起进去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在车上先进行 调情。好，希望大家有幸福圆满的汽车旅馆之旅。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你可以在 IG、脸书搜寻二 D 日记，然后也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也有可能这集上来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